我到那边主持节目，完了您去给我当嘉宾好不好？ 来来来，是热吗？ 啊，对，屋里是热。 来，又多了，嗯嗯，阿妹，挺好的是吧？ 他不是他热，他是厄尔尼诺效应啊，他这个气候他整个一说， 顶上了。 啊，顶哪儿去了？ 顶兜里了。 我他看着 了没有？ 你干啥呀？他得让他看着我，你那不白顶了吗？ 你等等，赶紧醒着。 哎，那干啥呢？ 他说我不抽烟。 那啥，那是不是有点冷啊？ 你怎么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？ 没有，你这天啊，这东北现在冷啊， 我这要屋里、 啊、你看你这都走冒汗了。那什么、啊、你把棉袄拿来垫屁股上，看看兜有啥趴下的吧。来来 哪有什么趴下的、啊、这倒 那什么、哎呀啊、 这什么玩意儿？这 钱 指定是钱。 钱哦， 哎哎，谢老师， 这个， 谢，你帮我装着。哎呦，我真不知道啊，怎么？你等着，老哥啊，我打个电话。 那个， 你等着，我 打俩呀。 喂，喂啊，我媳妇儿，我，你看你走那点事儿，你那么一万块钱，你不知道往哪放？我找着了，找着，在那外衣兜里头，好吧？好，我到了，这么就是啊啊。就我媳妇的电话啊， 收了，哪收嘛？没收了这。 那个 你说什么呢？ 给媳妇打电话 啊？对啊，不说别的了啊，就说不是到我这儿来吗？咱不说看一个那个孩子，说他有点本事，林蛙。 哪呢？林蛙是蛤蟆，叫田蛙。我还忘给你介绍了哦，这是田七。啊，那他爹， 他爹啊， 他爷俩， 田鸡， 哪 都跟你俩名都跟那个蛙类叫上劲了是吧？ 不是，他叫田娃，这是田老七，这爷俩全都是人类的好朋友。你要看看呢， 是有什么本事？ 别看了， 没用。怎么没用？ 就行，他也去不了北京。 去得了，只要行，星光大道就需要演员，需要参赛选手。 不是老穷了，去前路费都是问题呀、 啊。哦，经济上比较拮据。 哎呀妈，现在还有机会呢。这刚拉的。 不用了，我呢，其实我带了10000块钱，我先给垫上，我路费。 快回来了吗？ 要是去了回去前你把那个发票给我就可以了，好吧？ 那没事啊，那行，看吧，放心大胆的，来吧，看看有啥活。 那什么，谁呀？那个，你别老激动，立正的，给那个毕老师先来点那个简单的，先热热身。 这需要热身吗？是吧？ 啊，那先热身，咱不一会儿。哎，你这孩子现在折的怎么不那么立正了？你折能来点连串的？ 我太厉害了！ 我们是来点高难度的，来，上 干啥呀？ 什么玩意儿？哎呦！上那上哪里？啊？哎， 别人 上， 别 上！ 哇，这翻这么高啊！ 哇！哎呦我的妈！ 哎，大兄弟，你怎么上桌上？ 我上了。 不用。你的本事太大了，你啊、哦，本事太大，你这招你跟谁学的呢？ 不是，我这本事还不算大，这都能翻译。我跟你说，他就一下生那天，我跟你说，我就问大夫，我说生的姑娘小子，大夫说没看清啊，一生下来就上树了。 你别插话，你跟谁 拿下来？你把那凳子拿那干啥？你那吓着人家，你是还要上那翻去？ 你告诉我，就是天赋。 跟我爹学的，这功夫都属于跟我学的。 大兄弟，这您有功夫啊？ 什么话呢？说的， 这你那什么？ 我也有功夫。哎呀，